一景玫瑰庄园、美人汤池、情侣小木屋、亲子温泉，这里通通有。花样温泉、花样泡，尽在一景玫瑰庄园。浪漫热线400156-1616，400156-1616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，FM96.9，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：0105175-2200，5175-2200。 东经1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。北京经典调频，你的记忆，你的调频。 双眼。 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出席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是你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雨，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美丽。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你出席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 经典旋律，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速度七十迈，心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， 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

始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的别离。 行，经典九六九，与你一起同行。就无法衡量，再原谅 是傻傻傻。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，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。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，就让现实它能叫人更加勇敢，就让我在地狱里等待天堂。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，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。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，

像亚当咬到苹果。三十岁时为什么寂寞？我该怎么办？难道继续这样，任由自己一天天失落？ 高飞，谈天作对，就算输也赢得。 掉干脆。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我想瞬间将分文夺枪，我那只是陶醉。日光没有月色伴随，也只是疲累。是有这点醉烛光万彩月，执着的红玫瑰。爱我不用太多话语词汇，别让我心碎心碎。一意孤行已没路后退，如果我心碎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 Thank you.